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中关村法庭的庭长陈长义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涉及到网络名誉侵权的案件。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重点跟大家介绍了一起这个网络名誉侵权的案件哈。那目前网络名誉侵权的案件还有一些怎样的特点呢？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将继续邀请到陈长义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讲一讲。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这是其中的咱们这次在新闻发布会当中这个白皮书当中所介绍的十大典型案件当中的一起哈。 对。 那么其他的案子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过多的进行展开。那这次咱们海淀法院向社会所发布的涉及到网络名誉侵权案件当中，您觉得哈，和往年和之前的一些名誉侵权案件相比，近几年的案子它有什么样的变化，什么样的特点？ 现在的案件呢，我们发现的一个特点就是现在匿名化侵权越来越多。 什么意思？ 匿名不是说我把我自己的真实姓名说出来，然后进行侵权，而是呢，往往都是以一个所谓的网络用户的名号，比如说取一个小 A 小 B 或什么这种情况，就不是他的真实名字，然后这种情况下呢，进行传谣啊、造谣啊、诽谤啊、侮辱啊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匿名侵权，是比较多的。 那就是说这种匿名的侵权，那对于被侵权者，我要想要找到这个发表这个言论的人，岂不是很麻烦、很不容易吗？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此次发布会当中提到的我们面临的这个困难和挑战，其中第一个部分就是提到这个问题，因为匿名侵权面对的一个问题叫查出他的真实身份， 对呀， 而真实身份呢，目前呢，我们国家虽然有账号十条之后啊，开始实行了这个实名制，但是呢，目前主要还是通过手机实名的方法来解决的，也就是它是间接实名， 它是通过手机来注册， 对，手机注册发验证码，这样的方法通过手机式实名注册的来。间接的证明这个用户他是实名的，但是呢，目前来说呢，确实存在通过手机在查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困难，在查的过程当中呢，确实有一些影响，就是说我们的有些移动通信部门呢，以这个作为说属于宪法规定的这个通信秘密，有时候拒绝提供，所以有时候就造成这种匿名侵权的用户有时候不好查，所以给我们这个匿名侵权的这种案子呢，带来一些困难。 那这时候如果这个被侵权人想要主张自己权利的话，他又找不到这个实际发表这个言论的这个本人的话，他是不是只能去告那个网络平台去了？ 对，他可以先告网络平台，然后呢，法院初步审查，确实有侵权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发这个责令这个网络平台来披露 注册信息和真实的身份信息。 但是网络平台又说，那你看我每天在平台上发表的言论这么多，我怎么可能去做到每一条去核实呢？我哪知道他说的是真还是假 啊？对， 是吧？ 所以说这样呢，他就可以通过所谓的通知删除的规则 哦， 也就是说被侵权人向网络平台发出有效通知。我强调的这个通知是有效通知，要符合法定要件。然后呢，发出了有效通知之后，然后这个网络平台必须要及时做出删除、屏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有效处理的方式。那么这样呢，来保护自己的权利。那么网络平台一旦做了这样的、履行了这样的义务，他就不承担责任。但如果说收到了有效通知之后，他没做任何处理，事后如果认定这个侵权人的侵权言论是构成侵权的，那么他要对扩大部分承担连带的责任。 明白。好，这是其中的一个特点，还有什么特点呢？ 还有一个特点呢，我们就说是出现了这个就是刑事和民事交叉的这个问题。 怎么讲？ 因为涉及到这个诽谤，是可能是有诽谤侮辱罪， 对，它有刑， 它 刑事自诉， 刑事自诉， 对，刑事自诉。 而在名誉权的领域呢，它属于名誉权案件。而按照我们的这个司法解释规定呢，如果就是他告了名誉权，但同时呢，他又同一样的事实理由去告了这个刑事的诽谤侮辱自诉，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他就我们这个名誉权案件可能就要先 放一放， 先终止， 终止， 等这个刑事案件结束了之后再来进行审理。所以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也造成我们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这个周期可能会比较长。 这里再多问您一下，咱们最开始讲的这个诉讼禁令这个案子，行为保全这个案子，那这个案子在这种行为保全的这种这个听证期间，它是计算到审限之内的吗？这个听证，因为他还不有不还申请复议了吗？是吧？ 对对对， 这个肯定要花一段时间嘛。 对对对， 那这个算到审限以内吗？ 从目前的这个法定审限的这几种情况里面，这个呢，它没有直接明确规定，确实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延长审限呀，或者审限延长啊，这种情况，这是一个正当的事由，因为你相当于通过听证的方法，通过行为保全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法院的工作一直是在开展的。但是呢，因为现有的这个审限制度里面没有明确规定这一项，但是呢，它只是说扣除审限的制度，但法律是明确规定了还可以延长嘛，对于这种有合理事由的和的情况下的话，它是属于一个延长的事项。 那您刚才说的这种刑民交叉这个问题，那么在像这一类问题，在我们实际审理过程当中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问，就是问题和难点？ 刑民交叉呢，它会带来的影响就是刑事和民事保护的这个裁判标准它这个衔接的问题以及刑事法官和民事法官看待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它的这个尺度就容易出现一个，就是说如果标准不统一或者看法不统一这个衔接上无法衔接的话，它就可能会产生困难不过呢，目前呢，这个我们刑听的部门也和我们民听的部门对这个问题呢也在加强这个交叉的调研和研究相信这个问题在不久的将来呢，应该因为我们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调研课题在进行了初步的这个研究了相信随着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啊，也会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和挑战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我看在咱们这次的这个白皮书当中，也是就一些问题哈来进行了一些探讨哈，比如说这里面提到了叫做社交媒体相互侵权认定，这是什么意思？ 社交媒体现在确实会有，就是说都是社交媒体，然后呢，这个社交媒体当中呢，这个原告和被告就是类似于像骂战、论战，也就是说这两个都是这个网络用户，然后呢就。某一个事情，比如说这个案子当中提到的崔某某和方某某，他们都是这个网络大 V， 然后呢，他们相互呢，为了一些公共事件啊，为了一些个人的事情啊，互相，发出相应的言论，这个过程当中，结果有可能互相都侵权了，所以这也是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 调研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审判的难点， 嗯， 也就是说这类案件容易产生所谓的反诉案件和互诉案件。 哦，互诉对方侵权。 对，因为大家处于诉讼策略的平衡，也就是说在社交媒体上你告了我，那我也要告你，你告我十条我也告你二十条，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互相互诉，反诉啊，这样的情况。 嗯，那这样的案子到底是在一个案子里解决，还是说我们要从法院的现在的把握的尺度来看是分开来立还是怎么样？ 是这样的哈，我们在这个案子当中啊，我们也是确立了一些标准啊，也就是说我们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他要反诉的话，他必须要建立一种所谓的因果关系。这个因果关系呢，它不能是这种就是扩大化的。我们一般说常见的主要是包含抵消对冲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所以在这种关系下呢，我们说如果说你说的是你的，我说的是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的都不是一个话题，或者说你是在新浪网他是在腾讯网说的，我们都是各说各的，那么这种情况虽然是就是主体上是我们俩，但是呢他们的行为是单独的，那这种情况他是应该要分开诉，因为他是独立的这个言论行为，但是如果说是在同一个平台上面啊，你比如说我们都在新浪上面都在腾讯上面，然后呢就是对同一个话题我们出现了就是与言语的连续对话，我说上句你马上说下句，你说上句说了一个这个提了一个问题我马上答复，然后我不同意我又做了反驳，如果是这样的话题是出现连续性的对话这种情况，那么你这种情况肯定就不能拆开 啊， 因为一旦拆开的话你就无法判断它这个事实的原貌，他的言论的这种起因动机啊，以及他的发展，就没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原貌的还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是通过反诉的方法来解决，更合理。 但是像这样的问题啊，比如说两个人可能就一些新闻事件或者对一些事实有不同的观点，这是很正常的，对吧？ 对。 但是有时候两个人论战这个频率高了吧，就容易发展成一种骂战。 对， 或者说甚至可能会发展成对对方的一种人身的攻击和侮辱。 对 对, 对。 那如果有这样的变化的话，是不是这个案件的性质就会有一些变化？ 确实是这样。我们说呢，言论的一个基本规则就是对事不对人。在论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谈不同的观点，可以深入的讨论啊，越辩越明，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在论战的过程当中，逐渐给对方贴标签，然后呢，做一些不当的归因。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观点呢，他要把规矩他人有什么问题，他人品上有什么问题，人格上有什么问题，甚至还把他归到他的祖宗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那这个就很恶劣了。 对， 所以我们说言论实际上是要对事不对人。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呢，咱们在这次这个白皮书当中还提到了这个影射型侵权啊，这又是什么意思？ 影射型侵权呢，就是实际上呢，也是现在我们发现的一种自媒体啊，或者有一些这种爆料型的这种公众号啊，他们常采用的一种方法，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指名道姓的说啊，可能会引起官司，或者引起谁的注意，然后会告他们，然后呢。但是呢，目前的这个网络经济啊，主要是所谓的眼球经济，主要是那个爆料啊、博出位啊、博眼球啊，这种情况才能吸引读者。 对， 所以呢，他往往就会影射采用比如说用一些这种字母啊，用一些局部特征啊，用一些这某些事件的一些线索呀、来说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 就他不直接指名道姓， 对，他不指名道姓， 但是 而是通过含沙射影， 对， 或者通过影射的方法来提出说某某某有什么样的事情。但实际上呢，我们说判断这个规则呢，我们一般还是认为是要通过这些，因为我们说啊，就像马克思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你的社会关系呢，恰恰就是由你的社会关系当中各种碎片的信息，最后通过形塑的方法，最后得出一个在社会中的画像，也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最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如果说它足够的信息足够的多，以至于让公众在了解这些信息当中 能够把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 嗯，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影射呢，就是实际上指向了特定的这个主体。 那在这种案件当中，是不是被侵权人啊，就是被说的这个人， 嗯， 他必须要证明你说的这个人就是我。 对。 然后呢，侵权人必须得说，那我说的这个信息并不是他。 对。 那这举证责任在谁呀？还是双方都要这样来举证才行？ 实际上呢，首先是这个原告说，就是被指向那个人， 嗯， 他要说，为什么？通过这个侵权人他指出的这几个要素，为什么指向了我？他是要举证的， 嗯，啊，对， 也就是说，他要说明这个涉案文章里面提到的这个影射的主体的这些要素， 嗯， 恰恰和他自己具备的这些要素是完全吻合。 嗯， 而且，但是我要提醒，就是因为实践当中会有排除另外一种形象，叫对号入座 啊，对 啊，对号入座就是说。这些好像我都具备，但是呢，这些对号入座呢，我们强调的是说，这个对号入座有可能是一厢情愿的， 嗯， 啊，我们说这个判断的标准要从这个发言者啊，也就是说发布这个言论者，他意图要指向谁，这是一个方面。第二，要从受众，从一般观众的他的注意力来看， 嗯， 他会指向谁， 嗯， 这两者要结合。第三，还有就是你的这些特征要具有显著性，因为对号入座往往就是说你可能你觉得你有这个特征，但有可能别人都没注意到你有这个特征。 对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要强调就是他的这个特征具有显著性， 嗯， 以至于让外面的人只要看到这个显著性的特征，就会把影射的这个主体和你之间联系在一起。 哦， 那么这样才能确定他指向了你， 哦， 啊，而不能说简单的就是说你自我感觉是对号入座的， 嗯， 啊，然后就认为他是影射了你， 嗯， 这种情况是一定要排除的， 哦， 所以我们刚才强调了就是说他一定要从所谓的这个发言者他的意图指向， 嗯， 和受众他会怎么理解， 嗯， 第三他这种显著性跟影射的他的这些要素之间能不能形成一个对应性， 嗯， 加显著性加最后的公众理解的可信性， 嗯， 在三性要同时具备的时候，才能认定这个影射侵权啊是成立的， 哦。那这样的话，嗯，这类案侵权案件的那种审理和以前的那种，比如之前那种指名道姓的，是吧？ 嗯， 审理起来难多了。 是要难一些， 是吧？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考虑的这个因素要多一些， 嗯， 所以说，在这类案子当审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慎重，就怕就我们说的这个对号入座这种情况。进入了这个就是法官这个所谓的新政当中啊，无法排除这种现象， 嗯， 然后呢把一些可能并不指向他啊，也没有代表性的这些人把他归入到了说被指向的这个群体之内， 嗯， 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呢，我们也确立了一些规则啊，包括你指向的范围啊，他， 哦， 因为有好多时候有可能他指向了一个狭小的范围， 嗯， 这个狭小的范围之内呢，有可能几个人可能是不是都有具备这种可能性 啊，对对对， 但是在具备这个可能性当中， 嗯， 要回到我们刚才说的， 嗯， 在这个足够小的主体里面，这个所谓的原告它是不是具有显著性，也就是说这个显著性是足以让其他人一般公众把你联系起来， 嗯， 必须要达到这样的程度， 哦，就一般公众看了之后他大部分人都会理解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那个， 对，就是他必须要有显著性，哦，而且还必须要可信性， 嗯， 就是这个显著性和这个连起来大家都一般会相信 啊，哦，对对 对， 对， 你要说的太离谱了，都说到月亮上去那种， 嗯， 啊，他可能是不会相信的。 哎，那像这样的一种侵权的方式在之前是不是不多见的，就是在近几年才出现，哦， 其实以前的案例也有， 嗯， 但是呢没有用的这么多， 嗯， 那个时候呢因为互联网不发达， 嗯， 很多时候呢都是通过小说呀通过写一些这种文学作品当中出现， 哦， 它肯定有这种影射的， 嗯嗯， 而在网络时代呢这种情况用的就更多了， 嗯， 因为要爆料嘛，但是又怕侵权又怕被告，所以说用这种方法它就越来越显著了， 嗯，哎，这是咱们说了很多特点，还有什么别的特点吗，或者是难点， 嗯，其实呢我们说还有一些特点呢，就是包括就是现在的所谓的侵权出现了，就比如说黑公关、网络水军， 哦， 大规模侵权， 嗯， 啊，这种情况呢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近几年的一个特点， 嗯，嗯， 啊，因为现在呢我们发现就是有些案例呢往往是在比如说有些企业呀， 嗯， 啊，有些大公司啊，它刚好是在它比如说它要上市啊，可能最近要有什么产品啊， 嗯， 啊什么要发布啊，就是特别敏感的这个时期， 嗯， 然后就会出现一些文章， 嗯， 啊，然后就去攻击它抹黑它， 嗯， 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有时候可能会跟这个不正当竞争里面的商业诋毁实际上是类似的， 哦，嗯， 啊，就是说 竞争对手可能去抹黑对方，做去歪曲啊、扭曲啊、诋毁对方。但是呢，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也很少有人这么傻，自己亲自出面啊， 是 去这个去诋毁对方。 嗯， 啊，往往呢，现在因为现在这种自媒体啊，公号也比较多，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 嗯， 啊，就是有的，收了这种所谓的发软文啊，发攻击性文章的这种钱，然后呢，通过网络水军，通过网络黑公关的一些方式啊，当然这是可能都是一些违法犯罪的一些方式来进行处理啊，然后发表一些这种言论。所以对于这类言论呢，我们也是强调要加大保护被侵权人的力度，要加大对这种具有恶性的啊，具有社会的这种不良影响的这种侵权行为的这个制裁力度。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大规模侵权啊，有时候其实跟这个也是相关的，我们会发现只要某一些大 V 或者是某一些人发了之后啊，那就跟风着转 啊，对 啊，跟风着发， 因为它有影响嘛，大 V 嘛，是吧？ 对对，然后呢就是相应的文章都跟着一块儿，要么转发，有的要么做些演绎， 对， 要么就是不断的这种发出来啊，这就是我们说的叫大规模侵权，就是说出现了很多人啊，同时攻击某一个主体，有可能就是我们说的网络暴力，也可能说的我们就说的是也是属于网络水军组织的这种情况，但是它表现在侵权形式上就是大规模侵权。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那些不管转载演绎的人都需要承担责任？ 对，如果说是这个被侵害人主张的话，他实际上如果说转载的演绎的他没有事实根据，也这个没有尽到相应的审查义务，那么这个他也可能会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刚才呢，你也是就一些咱们这次在网络侵权白皮书当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网络侵权案件的难点啊，一些特点呢，来做出了介绍哈。 对。 那最后啊，您还是说一说，因为咱们最后还要落到咱们普通的公民在网络发言的一些注意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以前也说过，但咱们这次呢，也一定要再重申一下哈。就是我们大家现在网络都可以就某一个事件热点的一些事件也好， 对， 或者一种社会现象也好，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没问题的， 对，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这种边界应该如何来把握？您呢也通过这些侵权案件啊，跟大家来说一说。 对，确实非常感谢哈，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能够跟听众朋友们交流。就是我们说言论的一个边界的问题啊。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了，言论自由是我们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国家是肯定是要充分保护的。但是呢，我们说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言论呢它也有边界。啊，我们说有几个点要提醒，就第一点呢，就是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就是要区分事实陈述和意见表达，也就是事实陈述的部分，就是事实是不自由的，我们不能自己任意的揣测、捏造、歪曲、嫁接， 对 啊，这种传播是绝对不可以的。在这个事实陈述以外，意见表达我们是可以相对自由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表示赞美啊、赞同啊、否定啊、质疑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也有一个界限，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不能过于的偏激，这个偏激呢就是说已经完全脱离了事实的评论，你可以引申，可以推论，结果说呢，你说事实的时候，因为我们说发言的时候经常是假叙假议， 对，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完全脱离了事实进行发表这个评论，那么有可能你又会进入一个偏激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能宣传这个极端思想， 是， 这是一点，在意见表达的时候不能宣传极端思想，有损什么未成年人啊、国家政权啊、违法犯罪啊这些思想，极端思想， 这肯定是不可以 的，这是肯定不可以的， 对对对。 那么第二点呢，强调的是说我们在发言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就是只能是对事不对人，不能由事及人，不能这个把对这个事情的结果进行不当的归因，说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是他这个人的问题， 他是这个人的问题，就跟他贴上了个标签儿。 对， 所以说我们一定强调讨论任何问题只对事，不要往人格上面去引，往人格上去推，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发言的过程当中啊，人都会有失误啊，可能都有这个失误的地方，有可能不是故意的，那么一旦我们发现了之后呢，我们要 出现了这个错误啊，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进行发更正啊，发澄清啊，我们去积极的这个消除这个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错我们就将错就错啊，死不认账啊，而是呢要是有一个有错必改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发现错误了，我们及时的进行删除，或者是发更正，赔礼道歉，或者是赢得这个侵权人被侵权人的这个宽恕啊， 谅解 、这种情况哈。所以说这样呢也是一个我们说发言的当中的一个态度。如果说已经发现你的言论有问题了，但是呢我就是觉得没有问题，而且我要持续的把它再传播下去，也就是说你在没有发现你意识到自己错误的时候你还情有可原，但是当你已经意识到你确实有错的时候，你还要坚持你的错误的时候，你的这个侵权就有可能成过失，转换成了这个故意甚至是恶意。那么在裁量的时候，有可能在制裁侵权的时候会加大这个制裁的力度。时间关系呢，就我主要提这三点，就是请大家多多注意。 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网络名誉侵权的案件，以及呢目前我们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所发现的一些问题和需要跟大家提示的地方，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中关村法庭的庭长陈长义法官。谢谢陈法官。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再见。 好，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明天我们在今晚拍案节目当中为大家播的是律师说案哈，为大家安排的是李锦莲投毒冤案的精编版。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同时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所以关爱家人，如果要喝酒记得提醒一句，记得带董酒。 贵州董酒窖藏系列，来自中国白酒核心产区贵州，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400-919-6188。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女神呐、你什么时候成诵读大神了？ 北京电台诵读小站小程序上线了， 微信搜索诵读小站，在线录制诵读作品，和好友一起享受声音与文字融合的美妙体验。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成为诵读点亮新年跨年之夜的诵读人。12月31日，我们就用声音来跨年。 详情关注诵读小站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